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中国概念是20年来北京国际音乐节留下的最宝贵的文化财富。2002年第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首次提出了中国概念，今年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由华人导演陈世铮执导的音乐剧场《赵氏孤儿》这部带有中国元素不同表达的戏剧音乐作品将带来中国概念的新的升级。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李帅将与加倍、王佳怡、吴张君宇、马乐瑶、王艺璇、寇晨飞、韩林炳、朱俊奇在音乐节上采访了该剧的导演陈世铮和作曲 Stephen Merritt， 了解更多背后的创作故事，今天为大家带来上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您好，我们是小记者，我叫李帅，我有个问题想问您，这场表演《赵氏孤儿》是咱们中国的经典，但是外国人是通过什么办法去理解之中的含义呢？ 我们找了很多翻译，过去的译本呢，我1960年可能美国翻译家不是很好，然后我们请了很多作家，很多现代作家做新的译本，让他知道，然后我们请了 DBK， 我们花了3年时间，试台，就是看中国戏剧啊，看中国戏曲啊，看京剧版本，就想了解这个戏剧是怎么表达，然后那个人的个性啊，人物的这个造型啊，表达什么东西，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对，你不一定要觉得他会100%的了解你，但是你首先让他感兴趣，让这些艺术家喜欢或者感兴趣，然后呢就有可能了解，然后最有可能大家一起做。如果一个自己的文化就是说自己做，不让别人做，这个文化就流量就小了。如果这个东西好的话，大家都喜欢，那大家都做。如果有100个赵氏孤儿电影在国外放映，大家都感觉不是，因为这个是太好了，这个剧本太好了。 The biggest challenge was integrating the names of the characters into English language sentences. The characters' names can't rhyme both in English and for a Chinese listener because the vowel is different. The way we say Ling Zhe instead of Ling Zhe, as opposed to Tuan Gu. Yeah, we don't use the same vowels for those syllables, so I have to choose which way it's going to rhyme. That was weird. In the next show that we did together, which was Peach Blossom Fan, that all three of us did together, the first thing I started with was the nam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y had to be tonal, which actually made it easier for me to write the songs. 陈导您好，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咱们都知道你有中国三部曲，但是您为什么挑了赵氏孤儿作为咱们亚洲首演呢？ 赵氏孤儿是我们几个人最早排的第一部，我们花了3年时间，完了接着就排了那个六月雪，然后再排那个桃花扇。赵氏孤儿相对来说，因为音乐节每2天就要换台换景，只能演一场，这赵氏孤儿是最小的一部，就是我们只有4个美国演员，2个中国演员和5个乐队，那些剧就比较大，有10个演员，乐队比较大，所以我说赵氏孤儿都是骨架，比较简练，而且是我最喜欢的中间其中的一部，所以我想将来有机会把那几部也带回来，那首先让大家看看 赵氏独王，而且这几年国内有几个版本赵氏独王也重新有个电影重新拍了，所以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故事，也不用再解释。 陈导您好，我的问题是，就赵氏孤儿这个剧就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剧，就是这个剧已经被中国的导演无数次的搬上舞台以及荧屏，但这次亚洲首演，当这个剧以中西合璧的全新形式呈现在中国观众的面前时，也就是您对中国观众接受程度的预期是怎样的？ 您要是看懂了，我就会很高兴。你要觉得这个剧哎很好玩啊，这样沉重但这样深刻的故事，能够让大家很容易的接受，就是我觉得这个形式应该很简单的，把一个很深的东西讲进去，所以呢，这个像包装一样，这个壳啊不用做得太花。喜欢大家能够进去，然后进去以后，这个东西你会感觉到这个故事和人物的感情。 您觉得用欧美元素的特殊方式来演赵氏孤儿，与中国元素有什么不同？ 不去讲究这个城市上的东西，因为我们总是说，你看过去戏曲啊，有男旦，一个老的男，没两方面60岁去演一个20岁的女的，觉得这是艺术。是吧？同样你找出每个演员去演中国人，这个距离很大，所以演出的反差都很大的。你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要好像说像咱们说评书啊，讲书一样的，他是说书人嘛，他讲故事。这个演员是个讲故事的人，他并不是这个，他长得并不像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间接效果，这个中国的戏曲的那个精髓很类似，所以你看了会觉得有些惊喜。我如果说找了古优来演那个陈英，古优长得就像陈英嘛，就是个笑话是吧？就点头啊，这些不知道的陈英就是两样的。我找个美国人，找个这样的人来，我说这是陈英，你看了就你不相信，那你怎么办呢？那你要带着审视你眼光去看看，看着怎么把这陈英演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演讲、配音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我想很多同学特别喜欢吃冰激凌，味道甜甜的哈，在夏天吃哈非常的凉爽。但有些同学啊，不仅喜欢吃冰激凌哈这种甜味，同时啊还喜欢吃这个醋。那么有没有哪种食品啊能够把冰激凌和醋有效的结合起来？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有些人是不是想吃一些又冷又酸的东西？醋味冰激凌可能是大家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至少呢，在山西的一家冰激凌店哈，它的广告就这么说的。想吃哈冰激凌嘛，凉凉的，同时呢酸酸的，我们这儿就有 craving， 哎，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往往是指我们对某一个东西呢多多少少有些上瘾，比如说有些人特别喜欢喝咖啡， craving for coffee， 对某一个东西已经多少呢有些上瘾了。 something cold， 同时啊又酸 plus。看看这个酸呢，我们用一个词叫 sour， 又酸又冷的东西。答案非常的简单，叫 vinegar flavored ice cream could be just a thing。 vinegar 后面加上一个 flavored， 这个冰激凌 could be just a thing， 非常简单，用一个词 just a thing 表示说正是你想要的这么这一个东西，just a thing。 有的时候呢英文的这个表达非常的直截了当，什么什么东西 is just a thing， at least according to ice cream store in 山西 province， 山西的一家冰激凌店哈，它推出了这款叫 vinegar flavored ice cream。 在山西省太原市的这家冰激凌店啊，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他的这个老板用老陈醋制作了一种呢超酸的冰激凌。 The Shanxi store in the city of Taiyuan provincial capital caused huge buzz on the internet. 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词叫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互联网上。用的这个动词呢是 cause, 引起了一个 huge buzz, B-U-Z-Z, cause huge buzz on the internet.After the owner, 啊，他的老板 created an extra sour type of ice cream, 非常酸的这么一款冰激凌，啊，用的 extra sour, 这个词我们讲了 S-O-U-R, 酸的一款冰激凌 made with 老陈醋，啊，我们用汉语拼音来翻译，也如果用英文来翻译的话呢，我们选择一个词呢是 mature,M-A-T-U-R-E, mature, 这个词我们讲过，原来呢表示一个人一个东西非常的成熟哈，用这个词 mature, mature vinegar, 成熟的醋呢老陈醋。那么一位姓陈的哈，一个伙计哈，他是这个店的一个员工，他说呢他的这个冰激凌呢像我们平时吃的一个甜筒，是用高品质的牛奶和优质的山西陈醋混合制成的。陈一超 a store employee said the ice cream cone 这个词大家记下来 C-O-N-E 他表示说大家特别喜欢吃的那个冰激凌的甜筒 C-O-N-E C-O-N-E were made with high quality milk 高品质的牛奶 and top quality 山西 mature vinegar。那么同时啊他又说到呢，我们用的这个醋啊是经过发酵3到5年的啊这个陈醋。We use mature vinegar that has been fermented for 3 years or 5 years. 这里面有一个词我们原来讲过啊，特别讲到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工艺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是 ferment。F-E-R-M-E-N-T 表示说一个东西经过了一定的化学反应酿造啊，形成了一个新的口味，比如说酿酒做醋，还有呢比如说做一些果汁哈，葡萄酒等等，它都有一个 fermented 啊，那么发酵的这么一个过程，因此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ferment F-E-R-M-E-N-T。 那么这家店啊一个月前刚刚开张，已经卖出了很多哈这种醋味的冰激凌，它的售价呢其实还不贵，但是呢比我们通常见到的那个圆筒呢略微的贵一些哈，每只呢售价10元钱。 The store which opened less than a month ago has sold a large number of the sour ice cream which cost 10 yuan each, 每只的售价呢10元钱。醋味冰激凌每天的销售的冰激凌至少呢占了 60%, 因此呢现在这个醋味冰激凌已经成为了这家店的一个主打的一个产品了。The vinegar ice cream account for at least 60%. 哎，我们今天又遇到了这个词组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表示说呢占据了哈多大的一个比例。60% of all ice cream cones sold every day, 60%。同时这个店员说啊，他们做了很多的试验，都是为了让这个醋味冰激凌变得更加的美味。那么有些人不太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呢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迎合那些敢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人。He said that it took many times of experiment, 很多次的这个实验哈，这 experiment 我们讲过很多 many times experiment to make the vinegar ice cream tasty。 那么同时讲到 some people don't like the flavor 哈，有些人呢可能说尝一口觉得这个味道怪怪的不太喜欢， but we are catering to those who dare to try new things, 但是我们的客户的这个群体啊是那些 who dare to try new things, 后面用一个是 dare, D-A-R-E, 表示胆儿特大啊，那么有勇气有信心尝试新鲜事物的人。同时我们看一下前面有一个词组叫 be catering to, 或者呢叫 cater to, 表示满足于某人啊 cater to, 同时注意一下后面的这个 to 是一个介词，后面跟上某些人 cater to somebody。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顾客的反馈，有的顾客吃完之后说到味道不错哈，喜欢这个醋的酸酸的味道。 It tastes good, a customer said, I like the flavor of vinegar, 哈，因为呢在山西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喝这个醋，他们对醋的这个食品 啊基本上不排斥的。那么看看这个冰激凌它的里面的成分，除了我们刚才讲到了像牛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配料，那么这种冰激凌啊有牛奶还有高粱豌豆 大麦和醋是店里面最畅销的商品之一，每天的数量超过200个。The dessert made from milk, sorghum, 高粱 sorghum, peas, barley 我们讲了大麦 barley, and vinegar is one of the best selling items at the store, which with more than 200 cones sold every day.那么这一非常好玩的奇怪的冰激凌的一个发明哈，在互联网上引起人们的广泛的关注。有些人会说呢，这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产品。他们会问哈，那么有一天他们会用辣椒来做冰激凌吗？ The bizarre creation caused widespread fascinations, 或者用另外一个词叫 interest, 广泛的一个兴趣 on the internet. That's very creative.Well, they make ice cream with spicy paste one day, 用这个辣椒酱哈来做这个冰激凌哈 ,spicy. Read a comment on microblog Sina Weibo. 我们知道山西呢以醋而闻名，它已经有啊超过3000年的酿醋的历史了。山西 is famous for mature vinegar. The province has been making vinegar for more than 3,000 years. 好，那么大家同学们有机会的话呢，去山西去试一试这个醋味冰激凌。好，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ream something cold plus sour. Vinegar flavored ice cream could be just a thing, at least according to ice cream store in Shanxi province. The Shanxi store in the city of Taiyua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aused a huge buzz on the internet after the owner created an extra sour type of ice cream made with mature vinegar.陈义超, a store employee, said the ice cream cone were made with high-quality milk and top-quality Shanxi mature vinegar. We use mature vinegar that has been fermented for 3 years or 5 years, he said. The store, which opened less than a month ago, has sold a large number of sour ice cream, which cost 10 yuan each.The vinegar ice cream accounts for at least 60% of all ice cream sold every day, Chen said.Chen said it took many times experiments to make the vinegar ice cream tasty. Some people don't like the flavor, but we are catering to those who dare to try new things. It tastes good, a customer said. I like the flavor of the vinegar. The dessert made from milk, sorghum, peas, barley, and vinegar is one of the best-selling items at the store, with more than 200 cones sold every day.The bizarre creation caused widespread fascination on the internet. That's creative. Well, they make ice cream with spicy paste one day. Read a comment on microblog Sina Weibo. Shanxi is famous for its mature vinegar. The province has been making vinegar for more than 3,000 years.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天堂的第二部分。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girl and her pet.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啊，想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一个小女孩还有她的宠物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Heaven.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天堂。And there are lamp posts, hundreds of them, and wavy things to smell on the ground. 对，还有电线杆呢，成百上千个电线杆。而且地上呢还有各种散发着臭味的东西。 Yuck, said Lily. Bones, lamp posts, wiffy things, doesn't sound like heaven to me. Nevertheless, that's what heaven's like. How do you know? Said Lily. How do you know it's not? Said Dale. 小女孩莉莉赶紧感慨着说，什么真恶心，骨头电线杆还有难闻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根本就不是天堂的样子。 可是小狗 Dale 却说，然而这就是天堂的样子啊。 莉莉反问道，你怎么知道？ 小狗 Dale 说，那你怎么知道不是这样的呢？ Well, if it is, I wouldn't want to go there. Don't worry.You are not invited anyway, wouldn't want to go anyway. Wouldn't want you there. Thanks. 小女孩 Lily 就说呀，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不想去那儿。 小狗 Dale 却说，你别担心，反正你也没有被邀请。 我就是不想去那儿。 嗯，小狗 Dale 说，好吧，那儿也不希望你去。 好吧，谢谢。 Anyway, you might not go up. You might go down, said Lily. Down, said Dale. Down, said Lily. But I've always been a good dog, said Dale. 那这个时候小女孩 Lily 说呀，哼，那也许呢，你还不能到天堂去，不能去上面，也许你会去下面的。 小狗狗 Dale 说，什么去下面？ Lily 说，对对对，去下面。 小狗 Dale 说，可是我可是一只非常非常棒的小狗啊。 What about that time you stole the chicken? Well, apart from that, said Dale. 小女孩 Lily 说呀，那你还记得吗？你曾经偷过烧鸡吃。 嗯，小狗 Dale 说，好吧，除此之外呢？ What about the time you bit Aunt Julia? Well, apart from that, said Dale. 那你还记得吗？你曾经咬过 Julia 阿姨呢。 小狗 Dale 却说，好吧，除此之外呢？ What about the time you...、 那你还记得你随处拉粑粑的时候吗？ All right, I've tried to be a good dog, okay? Humph, said Lily. 那小狗 Dale 啊，他真的很生气，他说，好吧好吧，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做一只好的小狗狗，好吗？可以了吧？ 那 Lily 啊说道，哼，我才不愿意理你呢。 Time, said the angel. 那有一位天使说道，请注意一下时间吧，我们该走了。 这个时候小狗 Dale 还有小女孩 Lily 都站了起来，他们彼此注视着对方，他们拥抱在了一起。然后突然之间，小狗 Dale 还有两个狗天使就都不见了。小女孩独自一个人走回了家。 Lily walked home and went back to bed. When she woke up, it was late. She ran downstairs and saw Dale's basket. Lily 走回了家，上床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很晚很晚了。他跑下了楼梯，看到了 Dale 的篮子 ，and his bowl, and his lid, and his scratches on the door, and his yucky wet tennis ball. She was very sad. 还有，他看到了 Dale 的碗，以及牵着 Dale 的绳子，还有 Dale 在门上留下的爪印，以及他特别喜欢玩的那个湿漉漉的网球。看到这儿 ，Lily 感到非常的伤心。 Lily thought things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but one day she met. Lily 想啊，同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她只能去羡慕别人牵着自己的宠物在公园里玩了。但直到有一天，她遇见了 a stray puppy. She took him home, and then.Began to remember all that Dale had said. 他遇到了一只流浪狗，他把这只流浪狗带回了家，然后啊，他想起了所有 Dale 曾经告诉过他的话。 She took the puppy for a walk and found a street full of lamp posts and wiffy things. And when they got home, she gave him lots of bones, all with bits of meat on them. 他带着小狗狗去散步，而且专门找街上有很多很多灯杆的地方，而且地上还会有难闻气味的东西。那当他们一起回到家的时候啊，他会给这只小狗狗很多很多骨头，而且这些骨头上都有肉。 He must think he's in heaven already, thought Dale. 那在天上看着这一切的小狗 Dale 认为，这只流浪狗啊一定会认为自己已经在天堂里了。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warm and moving account of parting. Wow, 这应该算是最温暖、